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35章，脱口。 袁子峰把自己的成绩说了之后，电话那头诡异的沉默下来。为了避免给老爷子太大刺激，袁子峰没说自己139的分数，说的是91的分数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那头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就这么沉默了片刻后，老爷子突然急促地呼吸了几声，紧接着电话那头一片的兵荒马乱。 老爷子，老爷子，您怎么了？哎，您别吓我们！ 老爷子，您呼吸，您呼吸啊！ 袁子峰猛地一下站起身，神色巨变，下意识就要往门口跑。刚走了没两步，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老爷子的声音：“ 你说的真的假的？” 声音中气十足，哪有出毛病的半点样子？哎呀，袁子峰浑身一松啊，吐出一口浊气，靠在墙上一摸自己的后背，竟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很是无奈地扯了扯嘴角：“真的。”哎，声音平静得很。电话那头，老爷子猛地双手合十：“ 哎呀，老天爷开眼呐！”你小子总算知道努力了，你爸妈在天之灵也不至于为你担心了。 您甭老提他们。 啊？怎么提不得？你看看你，从小到大让我操了多少心，要是他俩还在，我早就颐养天年去了，还管你这么多呀？哎呀，你要是像你那个小舅一样省心一些倒还好，偏生是个会胡闹的。 老爷子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袁子峰本就不乐意听到自己父母的事，如今袁老还添油加醋的又将厉于锦给扯出来了，更是火上浇油，把他的情绪给彻底的拽了下来。好几次袁子峰张口想提一嘴厉于锦的荒唐事，但又觉得不道德，生生给忍下了。那头老爷子略显激动的话语还在继续，不断地叨叨着他不够努力不够认真的事情，还拿他和厉于锦做了对比。说到最后，袁子峰终于压着声音突然开口：“厉于锦除了学习好还有什么优点？”“ 你小子，哎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妈还在的时候最是疼爱你这个小舅子。他……” 够了！袁子峰声音一沉，生硬地打断他的话，在开口的语气不免带上了几分嘲讽：“可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他们会去世吗？” 你…… 这是袁子峰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在老爷子面前表露自己的情绪。他说完之后，老爷子竟一时语塞，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顿了顿，他才声音略显颤抖地问道：“ 你从哪里听来的？” 袁子峰垂着眼，心中冷笑两声：“ 哼，谁也没跟我说。” 他只是还记得而已，再久再小的一件事，袁子峰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的，更何况是厉于锦了。他知道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不知道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清楚。这十多年来，他不仅记得清清楚楚的，甚至将当初的一切都刻入了骨子里。厉于锦这三个字对于他来说，不简简单单的只是讨厌。袁老爷子似乎找了个地儿坐下来，袁子峰松了点劲儿， 您别管那么多了。 这事儿你跟他提起过？我不管你知道些什么，你别跟他提。那事儿他早就忘了，一点都不记得。你若是提起来，恐怕厉家要乱上一阵子。 厉家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 袁子峰彻底的抑制不住自己略显愤怒的情绪了，沉声道： 爷，从小到大您都护着他，您到底是…… 够了，他是你小舅子，是你母亲的亲弟弟，他从小也是我养大的，你就这么容不得他吗？ 袁子峰闭上双眼，太阳穴微微的抽搐着，他没想到自己如此直白地同袁老爷子提及当年的事情，竟然会是这样一个结果。他比谁都清楚父母的真正死因，而当初一切的发生都和厉雨锦脱不了干系。为什么所有人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？袁子峰真的想不通。他睁开眼，眼神由于充血而微微的泛红，他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： 死的可不止您的儿媳，还有您儿子。 你…… 袁老爷子的声音猛地一拔高，陡然转厉了： 你这小子是什么意思？ 袁子峰面无表情地挂了电话。当年的事情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可袁子峰偏偏是那个亲眼看到的人，无论如何他都无法说服自己当父母的死没有发生过。厉雨锦就是那个间接的杀人凶手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可为什么所有人都选择护着他呢？袁子峰抬手将床头柜上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上，啪的一声，台灯在地上碎了个彻底，碎渣溅了满地，玻璃的质感在月色之下透露出幽深森然的光芒。碎渣上有着袁子峰手掌不慎被划伤的血迹，看上去有些瘆人。袁子峰站了没一会儿，敲门的声音突然略显焦急地响起来，他恍然间惊醒过来，看到地上的残渣，才突然想起来这是李琴叔的家。想来是对方听到了声响。袁子峰拧着眉头看了一眼，掌心的血渍斑驳地往外渗着血液，看上去伤势似乎有些严重。 袁子峰，你没事吧？出什么事了？是有东西碎了吗？ 袁子峰很随意地用自己的手掌在身上擦了擦，抬手开了门。李琴书面色紧张地站在门口，先是往里看了一眼，紧接着意识到什么，一下握住他的手腕往上抬了抬。袁子峰的掌心有一道极深的伤口，刺眼的血液正在不断地往外渗着，有种停不下来的趋势，看上去极其唬人。李琴书用手指轻轻碰了碰他的掌心。 怎么回事？ 没事儿。台灯不小心碰到了，我摔了一跤割到手了。 哎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 李琴书叹了口气，埋怨了一句，扯着他的手腕往客厅走。客厅被李琴书按开了一盏微弱昏黄的灯光，他拽着他的手掌放在灯光下看了看道： 你等会儿啊，我去拿医药箱。 哦。 袁子峰应了一声，怔怔地看着李琴书背影发呆。李琴书估计是被他给惊醒的，头发看上去有点乱，头顶还翘了根毛。袁子峰有种想冲上去把他的呆毛压下来的冲动。袁子峰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掌心发了会儿呆，李琴书埋怨的声音落入耳中： 你也太不小心了一点，你看看你最近身上全都是伤，那里还没好，这里又伤了。 他握住袁子峰的手腕，将他的掌心摊开，丝毫不留情面地将酒精喷了一通， 然后用棉签处理好他的伤口周围的血迹，避免发炎。袁子峰一垂眼就能看到李琴书的脑袋顶，他终于是没忍住伸出手去按了按。李琴书一愣，抬起头茫然地看他一眼。 嗯，怎么了？ 袁子峰突然就有些尴尬地撇开了视线。没。李琴书抬起手摸了摸自己脑袋顶，眼神略显迷茫，一双黑瞳看上去闪烁着晶晶亮亮的光芒，竟有几分可爱。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撇开视线。 有点疼。 李琴书这才把注意力放回到袁子峰的掌心上。 伤势没好之前就不要碰水了，免得发炎。 啊、嗯。袁子峰点了点头，下意识地脱口而出。 李琴书，以前姓厉的受伤了，你也这么给他上药啊？ 李琴书动作一僵，眼睫毛垂下去，嗯了一声。 嗯，不过他很少受伤。 他不打架？还是完美到连打架都很少输？ 袁子峰最后一句话是带着嘲讽意味的，李琴书却回得很是认真。 他不怎么打架，而且一直都有学跆拳道，所以即便是打架也很少输。 那你们在一起都12年了吧，你就这么松了手了，不会后悔啊？ 可能会吧，可我不松手不仅会后悔，还会成为你嘴里不道德的人。仔细思考了一下，我还是觉得松手比较好。 袁子峰看着他的脸，一半被笼罩在昏黄的灯光之中，像是被这朦胧的光晕衬托出脸上极小的绒毛。他的肤色白皙，虽然是近30的男人了，可是脸上几乎找不到什么毛孔，皮肤极好，黝黑的瞳孔更是闪烁着黑亮的光芒，认真地看着他。袁子峰下意识往前凑了凑，下意识地说道， 李琴书，其实你挺好看的。 啊？什么？ 袁子峰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受到美色的蛊惑都说了些什么，顿时尴尬如泉涌，飞快地抽回自己的手，生硬地站起来。 没什么。 哎，你等等。 袁子峰哦了一声，这才重新把手递到对方的手上。 你好歹让我先把药上完。嗯。 感受着李琴书掌心的温度在自己的掌心动来动去，他只觉得自己每一根神经都跟随着对方的动作在跳动着，就差给李琴书打节拍了。 怎么会这样啊？靠啊，我去啊！来来来， 袁子峰在心里骂了一句又一句，想让自己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一些，换来的却是更加过分的心跳加速。 好了，记得千万不要碰水啊。下次一定要小心一点，别再把自己伤到了。 啊， 早点休息，晚安。 李琴书说完转身欲走，袁子峰忍不住攥紧拳头，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突然心头涌现出一股冲动来，他突然开口喊了一声， 喂。 李琴书扭过头，眨了眨眼，认真地看着他。 李琴书啊，要不你打算谈恋爱的时候可以来找我。 这句话脱口而出的瞬间，李琴书的表情僵住了。袁子峰看到他神色的变化，自己也猛地反应过来，恨不得回到一分钟之前杀死说这句话的自己。 我 两人同时开了口，气氛尴尬。 你先说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